背景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作为一个福利国家，高福利依赖的是高税收的维持。在加拿大，国税局呢被认为是最体现加拿大办事效率和执行能力的政府部门。最近他们就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该国的偷漏税行业。哪些行业是重灾区呢？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另外呢，我们还要一起来认识全球赛车界的一位最炙手可热的新人，他就是舒马赫的儿子小舒马赫。好了，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眼下在中国社会，严打逃税成为了一个热门词，也为广大的网民和舆论所关注。作为全球著名的福利国家，加拿大的福利呢源于纳税人的自觉上缴和该国的严格税法。在加拿大的征税体系当中，餐饮业呢被认为是偷税漏税可能性最大，也是最容易做假账的这样一个行业。而加拿大国税局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从批发商那里来获得一些酒吧、餐馆买入酒类的进货信息，比照交税记录，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足额纳税了。而事实证明呢，这个方法是非常的有效率的。加拿大国税局指出，餐饮业是加拿大经济中逃税漏税问题存在最严重的行业。除了因为他们是大量使用现金来进行交易之外呢，餐馆和酒吧业越来越多的都使用降低销售额做假账的这样一个方式，使之成为逃税漏税问题的高发行业。节目一开始来关注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报道，看看外国的国税局如何追税。 加拿大国税局指出，餐饮业是加拿大经济行业中逃税漏税问题严重的行业，成为逃税漏税问题高发行业。 CBC News has learned that quietly, for years, it's been tracking how much alcohol bars, nightclubs, and restaurants buy from their suppliers. The agency even went to court in April to get records from The Beer Store, Ontario's main provider of suds. The CRA says it's contemplating using the courts again to get similar data in other provinces. The goal, the CRA says, is to compare what's bought to what's sold. 加拿大国税局今年早些时候获得法庭授权，准许其从安大略省啤酒商店获得省内任何拥有商业酒牌的酒吧、餐馆、夜总会、宴会厅的酒精饮料、碳酸饮料的进货量和进货钱数信息。而且在今后4年内，安大略省啤酒商店每个季度都要向国税局提供省内所有酒吧、餐馆、夜总会、宴会厅的酒精饮料、碳酸饮料的进货量和进货钱数信息。安大略省政府经营的酒精饮料专卖店 LCBO 和啤酒商店其实早在2013年就已经被要求提供这样的餐饮业客户的进货信息。加拿大国税局证实，除了安大略省之外，还从其他一些省份获得了类似的信息，并计划向法院申请授权，以在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自治区获得餐饮业购买酒精饮料的进货信息。加拿大国税局毫不讳言地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确保餐饮业内的经营者按照税法缴纳销售税和所得税。根据加拿大国税局向加拿大广播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 过去三年国税局对全国范围内6190家酒吧餐馆进行的税务检查，查出3.44亿应申报却没有申报的营业收入，追讨得到2亿加元的欠税税款、欠税利息和欠税罚款。加拿大国税局的数字进一步显示，上述被查税的餐饮业经营者中有3525位在安大略省，被查出的未申报收入为2.15亿加元，补交税款、利息和罚款1.19亿加元。安大略省餐饮业成了被查税和被罚款补税的大户，这似乎与国税局在安大略省获得酒精饮料进货信息有关。 The beer store wasn't concerned with accurately reporting what each customer had received. John Clausen has worked with numerous restaurants and bars in his 40 years as an accountant. He says there's a problem with using the beer store's data. When we observed the CRA records, and compared them to the records that the client had, there were obvious errors. So I would highly question that method of accounting. 但在餐饮业有40年会计工作经验的 Clausen 认为，依赖从批发商那里得到的酒精饮料进货信息来查税容易有偏差，因为餐饮业经营者下单进货后会有退货的情况，在服务顾客时会出现酒精饮料泼洒的损失，有服务员免费消费酒精饮料的情况，这些都没有在进货单据中反映出来。但加拿大国税局指出，其税务稽查员都了解餐饮业运营的特性，不会计较正常的经营损耗，只要餐饮业经营者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出具书面资料，国税局稽查员是讲道理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中东的现代之都迪拜。近年来，迪拜一直在努力地谋求一个转型，从过去单纯的依赖石油收入转为一个多条腿走路的智慧城市。每年的十月，迪拜都会举行为期一周的迪拜科技周活动。眼下科技周正在迪拜各处热烈的展示当中，它向参会者展示了一个未来城市的全貌是怎样的。好，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本届迪拜科技周的主题是体验未来城市主义，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商带来了未来感十足的各种前沿高科技产品。 我身旁的这台摩托车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四个巨大的螺旋桨，那么它呢其实是一辆飞行的摩托车，这是迪拜警方最近推出的一款新产品，它的目的呢就是低空飞行，用来巡逻城市的治安。 这台造型酷炫的飞行摩托由不同类型的碳纤维制成，轻巧灵活，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为保证安全，飞行高度限高5米。 The speed has been enhanced. You can reach 96 km per hour. For 2 hours and a half, it will be fully charged. But with the pilot mode, now it depends on the weight of the person. Between 15 to 25 minutes. 另一类抢眼的展品是机器人。迪拜道路与交通局推出了一款用于自动检测车辆的机器人，能准确而迅速地检测出车辆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将信息反馈到车主的手机上。在展会现场，一项名为幸福城市的设计中，设计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了未来城市居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倒垃圾时不用再担心垃圾箱已满，垃圾无处可放，智能垃圾箱会自动检测垃圾是否装满，并将指令传回控制中心，由控制中心安排垃圾车过来清空垃圾箱。再比如开车上班，智能停车系统会自动告知单位附近的空余停车位，并协助车主完成停车入位，上班时还能通过监控系统实时查看家中的温度以及植物、宠物、电器等各方面的情况。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乌拉尔山脉，它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东西伯利亚隔离开来，而乌拉尔地区呢，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它的传统重工业在全俄曾占有重要地位。地广人稀的乌拉尔地区 零星遍布着很多的小村庄，但因为年轻人都愿意去大城市里工作求生，所以很多小村庄呢面临着仅剩下老年人、年轻人一走就不大回来的局面。一些小村庄本来有着丰厚的历史人文传统，却也逐渐的衰落。最近在乌拉尔地区有一个小村庄呢，因为一个小伙子的来到，意外获得了新生。这个年轻人将当地传统的养蜂业带进了莫斯科的大超市中，让当地的养蜂业能够重新红火起来。他还利用养蜂收入为当地建了儿童活动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等等。凭借着自己出色的经商头脑和个人才智，让小村庄焕发了活力。搁在我们中国的话，这样的小伙子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村官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乌拉尔地区的小村庄。 这里就是玛丽特鲁伊斯，距离莫斯科1600公里。随着村庄的没落，工作机会的消失，很多人都搬离了这里。村子里一度只剩下50来个人。这里没有学校、幼儿园、诊所，甚至连一家商店都没有。但是这样沉寂的日子随着一位名叫桑扎波娃的年轻人的到来而有了转机。桑扎波娃小时候曾经跟随家人来过玛丽特鲁伊斯，这里荒废的房屋、空无一人的街道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也因此萌发了努力改变这里的想法。桑扎波娃家原本在这里拥有一处养蜂场，但是常年无法盈利。经过反复的市场考察，他决定通过改善蜂蜜口感的方法寻找新的出路。几番尝试后，桑扎波娃家口感柔滑的创新蜂蜜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并且成了莫斯科超市里的畅销商品。与此同时，他还利用当地浆果在产量以及口感上的优势，在这里创办了一家甜品厂，雇佣当地人从事生产。 Ну, конечно, там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и что-то все равно, подарки, там, денежки, все равно подкидываешь, это уж, это как принято, это закон,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у нас, у бабушек, не без этого. Ну, так, в принципе, это для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знаете, вот для души, эт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вещь. 而桑扎波娃的计划远不止于此，他还发起众筹活动，筹集了大约2万美元的资金，并投入了部分甜品厂的利润来帮助村庄修复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他还向全世界的志愿者发出号召，来清理当地的河流，并且为这里的儿童建造了一处游乐场，成功吸引了附近村庄的居民过来游玩。如今居住环境改善了，有了工作机会，也开始有年轻人注意到了这个原本美丽的村庄，搬来这里工作居住。 Мне изначально хотелось, чтобы этот бизнес приносил еще какую-то пользу, кроме как деньги. То есть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видеть эту деревню друг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приезжал сюда, когда мне было первый раз, я была в этой деревне, когда мне было 6. И 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омню, как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домов,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разрушены, они были живые и жилые. 未来，桑扎波娃还打算在这里建造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和一家面包店。提高当地人生活质量的同时，帮助这里的居民学习电脑技能，在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的养蜂场开发生态旅游，为当地居民开辟新的创收渠道。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下面我们一块认识一位在全球赛车界初出茅庐却石破惊天的小舒马赫，米克舒马赫。他是 F1 的标志人物迈克尔舒马赫的儿子，眼下他的父亲还处于一种深度的植物人昏迷状态，家人对于他的健康状况做了严格的保密。小舒马赫从小随家人一块儿观看父亲的比赛，耳濡目染，家传有方。随着近期他的几次连续取胜，年轻的小舒马赫已经成为了赛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好，一块儿去认识他。 今年是米克舒马赫参加 F3 的第二个赛季，而直到7月份在斯帕进行的本赛季第15回合才获得自己在该级别赛事的首场胜利。此后米克便一发不可收拾，每个比赛周末至少赢下一个回合，而且还实现了惊人的5回合连胜，并最终在本赛季的12站比赛中赢下了8站。14号在家乡德国霍肯海姆的赛道上，这位19岁的车王之子终于封王。 We went out of fun, you know, all the team. I think it's a lot of pressure that goes off a lot of people's shoulders, and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really able to enjoy the evening all together. 拿下了本赛季欧洲赛区 F3 赛事的车手总冠军，意味着米克有资格参加新赛季的 F1 比赛。虽然米克曾说他并不急于进军 F1， 但 F1 集团 CEO 切斯凯里却热切地表示， 如果迈克尔舒马赫的儿子能登陆 F1 将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舒马赫这个姓氏对于 F1 来说独一无二。车王舒马赫虽然远离人们的视野，但他至今依然是这项运动的标志象征。2013年12月，舒马赫在与家人一起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上滑雪时遭遇严重事故而陷入昏迷，他的家人则一直避免提供任何关于他的健康情况细节。在舒马赫遭遇意外之前，他拥有众多商业代言合同，以6.5亿欧元的身价排在当年德国富豪榜上的第178位。而在意外发生后，已有部分赞助商逐渐失去耐心，宣布解约。在这样的困难时期，被寄予厚望的米克承受住压力，迎来了自己在赛场的首个高峰。2014年，他在德国卡丁车锦标赛及国际汽联青年卡丁车赛获得不俗成绩。2015年4月，他在 F4 方程式首秀中便赢得了最佳新秀奖。2016年4月，首次夺得 F4 分站赛冠军。2017年10月，征战 F3 赛道，并在一年之后在 F3 赛事中称王。在镜头面前，19岁的米克有着超出年龄的稳重。 Well, it's a lot. I mean, it means everything. To be honest, because it's the first real championship that I've won, and I've won with a lot of hard work. 谈起父亲，米克说，父亲是自己的偶像。而无数的车迷也期待着舒马赫的名字重回 F1 舞台的那一天。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呢，跟您聊聊人形机器人在全球的研发。说起机器人呢，它已经广泛的用于全球的工业生产、机器制造、安全保卫等各领域了。但是人形机器人可能是人类对于机器人事业的最终理想。什么时候当我们忙碌了一天疲惫的回家的时候，会有一个机器朋友走到门口，拿起拖鞋说一句，主人你辛苦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心里真正的未来生活的场景了。而说起人形机器人呢，眼下全球智能机器人界的定义是必须有双足能够驻地，这样才方可称为人形机器人。眼下在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日本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次是美国和瑞士的人形机器人研究也十分的超前。那么目前呢，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研发竞争还是十分的激烈的，韩国呢也是一支生力军。下面我们就随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走进韩国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研发企业，来感受他们的人形机器人有哪些超乎寻常的功能。 저희회사는그인간형이적보행로봇인휴버를이제개발하고판매하고있는 我们公司开发和销售双足人形机器人휴버，公司成立于韩国科学技术院的人形机器人研究中心。作为韩国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我们目前正在使用该技术开发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机器人平台。从机器人工程师的角度来看，人形机器人平台是现有机器人技术的最终组合。1999年，我们是韩国第一个开发人形机器人的团队，目前我们也是韩国唯一一家在该领域进行研究的公司。 2000年，日本本田公司推出其双足人形机器人阿西模式，震惊全世界。因为人们认为用当时的技术制造这样的机器人是不可能的。由吴俊浩教授带领的韩国科学技术院人形机器人研究中心致力于研发韩国人形机器人。2004年，他们能够利用自主技术创造出自己的双足人形体。在推出时， Hubo 高130厘米，重55公斤。它的步幅为35厘米，每分钟可达65步，以每小时 1.25 公里的速度行走。从那时起，机器人的性能不断提高。2011年，吴俊浩教授和李延浩博士设立一家名为 Rainbow Robotics 公司，以实现 Hubo 机器人的商业化和全球化。从那以后，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发人形机器人平台，并且在2015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当时 Hubo 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机器人挑战赛的第一名。 대회는총8가지의임무로구성이되어있습니다로봇이직접차를타서 比赛由八个不同的任务组成，机器人必须上车自行驾驶汽车，完成踩踏加速器、控制车轮方向、挂挡等操作。此外，机器人还必须打开一扇门进入建筑物，关闭阀门，并使用类似钻头的工具拆除墙壁。除了在不平坦的地面上行走和爬楼梯外，还有现场的一些任务和障碍。在比赛中，只有三个团队的机器人能够完成所有任务，除了我们的机器人之外，还有美国政府支持的佛罗里达人类与机器认知研究所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团队。最终我们赢得了第一名，因为在这三个团队中，我们的机器人完成所有任务用时最短。 세 팀이 완수를 했고요거기서 저희가 가장 빠르게 임무를 수행을 해서 저희가 우승하게 되었습니다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机构。2013年，他们发起了竞赛，机器人被赋予进入假想核灾难现场，代替人类执行任务，关闭泄漏的冷却水管阀门等任务。任务的目的是克服2011年福岛核电站灾难机器人技术的局限性。八个任务包括障碍物通过、爬楼梯和钻孔，旨在鼓励开发可以在灾难现场拯救人类的机器人。全球24个机器人工程师团队参加，包括全球机器人公司 AHMC Robotics 公司、日本领先的机器人研究团队 AITS 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等。韩国 Rainbow Robotics 公司不仅与如此优秀的团队同场竞技，而且他们通过原创技术开发的机器人获得了第一名。机器人在44分28秒内完成了所有八个任务。 이거는어떻게보면그저희회사의철학과도맞다있는것같습니다저희가되게 我们一般不会采用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现有零件或资源，并为了商业化而改变它们。因此，我们尝试自行开发机器人中的所有组件。当我们第一次推出 Hubo 时，我们自己制造的两个组件是减速器和执行器。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技术，这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竞争优势。所以现在从最小的部件到大型算法，我们几乎可以生产出机器人的所有组件。 아주작은부품부터큰알고리즘까지그러니까거의모든것들을저희자체적으로생산을하고있습니다 参加机器人挑战赛的 Hubo 身高170厘米，重70公斤，步幅40厘米。它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变形，并可以在轮子上移动。凭借出色的技能来评估周围环境，它能够自由地越过障碍物，并进行精细化的操作，如钻孔等细小动作。为了开发这样一个机器人，韩国 Rainbow Robotics 公司不断改进技术，甚至开发出机器人控制所需的全新操作系统。现如今 Hubo 已经出口到世界各地。 저희 로봇 Hubo 는 아마 국내에서는 딱 서울대 하고 이제 在韩国 Hubo 仅在两个地方使用，首尔国立大学和国家科学博物馆。我们的大多数买家来自海外，包括美国和中国。许多美国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谷歌等众多顶级美国公司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此外，美国政府的设施如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也在使用我们的机器人。 미국인정부기관들예를들어서미해군연구소라든가이런곳에서도저희로봇을활용을하고있습니다 Hubo 目前正被全球顶级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和谷歌等公司所使用。今年早些时候 ，Hubo 还参与了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奥运火炬传递。韩国 Rainbow Robotics 公司在研发出 Hubo 机器人之后，还开发了用于各种领域的机器人。例如可以在装配线上与人类一起工作的工业机器人，用于医学的医疗机器人，以及不仅可以生产咖啡，而且可以制作拿铁咖啡的服务机器人。通过其无尽的追求，韩国 Rainbow Robotics 公司正在为世界机器人行业开启未来愿景。 好。